尊敬的净宗学会吴会长，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大德同修，大家晚上好。墨学很感恩呐、各位再次拨出时间来，跟我们呢一起来讨论呐、这个因果轮回的科学证明。那么昨天和前天两个晚上呢，我们有谈到啊，这些西方的科学家啊、学者、教授，他们呢用不同的角度啊。来证实呢这个生死轮回。我们昨天呢有谈到这个关于西方的这些科学研究的前面第三个领域。那么我们先温习一下请翻译。我们谈到呢第一个科研的领域呢是关于这个证实人呢有灵魂的存在这方面的科学研究。第二个方面的领域的研究呢是那些研究那些具有这个前生记忆的那些儿童他们的这些人对他们的立案调查研究。那么第三个科研的领域呢是用催眠的方法来帮助一些患者特别是心理病人来回忆到过去生中的一些事情找到呢他们的心理病症的原因。那么我们呢今天会继续来讨论呢后面两个科研的领域第四个科研领域呢是这个科学家们对于不同维次空间的生命这些研究第五个领域呢我们会谈谈呢对这些特异功能的研究这都是与轮回有关的那我们呢昨天呢这第三个科研的领域还没有讲完我们讲到呢这个威斯医生这是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博士他的这个很精彩的这些案例那么其实像做这种以催眠的方法来研究轮回转世的这些医生学者是很多的那么我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只能给大家再略讲两条那么这里我谈到的一位呢是美国著名的精神医生艾文·莫德斯博士他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因为很特别的精彩所以要跟大家报告。案例中的这个主人公呢是美国的一位男子叫做李亚伦他呢能够回忆起自己过去16世这个轮回转世的事例。那么当然这都是医生对这个人呢用催眠的方法来帮助他呢进入一种这个深度安宁的这种状态那么在这种就像入定的状态当中呢这个李亚伦这个人呢就能够记起前生那么他不单只能记起前生而且呢在催眠状态下还能够讲过去生中的那些语言还能够写下过去生中的那些文字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病例这个李亚伦呢他在做催眠的时候是38岁他是出生于费城那么李亚伦呢他这个读书不怎么好中学还没有毕业就停学了那么后来呢他就混日子各行各业都做过最后呢他经商也能赚一点小钱那么李亚伦呢他在接受这位莫德斯医生的这个催眠治疗的时候他呢 啊，当时呢他是有癌症啊，所以他接受这个治疗。结果他在这个催眠当中呢，他就记起啊，哈、啊，自己呢有一生呢是埃及的这个法老王，啊，就是埃及的国王啊，他的名字呢叫做卡利克拉斯特，啊，那时是公元前啊341年至344年期间啊，就只有4年的时间呢，他统治埃及，啊，这是都是他在他催眠状态下啊讲出来的。那么这个法老王在历史上啊是没有什么名气的，所以一般你说去历史这个教科书上啊去找是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的啊。那么在催眠的状态中呢，这个李亚伦呢他还能够满口流利的啊讲一段这个埃及文啊，古埃及文，而且呢还能够啊写下那种埃及的啊象形文字。那么在这个催眠状态中啊，他这个语气啊，啊，他这个表情啊，他表现得非常的傲慢，啊，这个好像一个至尊至贵的帝王一样，啊，那么后来呢，这个医生呢就跟马里兰州立大学，啊，这是美国很著名的马里兰州的大学，啊，以及呢一个天主教的大学啊来进行合作。那么来专门研究呢这个病例啊，啊，看他因为录音下来的这段埃及的文啊，他讲出了埃及文，以及他写下来的这些埃及的象形文字，啊，就要开始研究。啊，而且呢，这个去查找历史啊，看看这个他所说的是不是符合历史事实。结果呢，跟这些教授们呢一起合作研究呢，啊，他们啊最后发现了。果然呢，这个李亚伦他所说的，啊，他曾经做过这4年的埃及的法老王啊，啊，确实在历史上，啊，有这么一个人，啊，当然是很不出名的人物，啊。那么呢，他所写的这些埃及的象形文字，啊，也确实，啊，是对的。那么至于他所说的那些埃及文呢，啊，录音下来的呢，就没有人听得懂了。啊，因为那些教授们呢说呢，这个世上已经没有活人了啊能够讲这些埃及文了啊。所以呢你看这个李亚伦他在催眠状态下啊居然能够讲述这么真实的历史事实啊，而且还能够写下这些文字啊，这决定不是啊这位中学还没有毕业的啊这个人呢可以能够随便杜撰出来的啊，所以他确实证明啊人是有轮回的。那么他在催眠状态中讲述了自己总共16世的这样的一个轮回。那么他说他有一生还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啊做一个南军啊南方的一个士兵啊，名字叫布鲁斯特啊。那么他是1847年生于这个乔治亚州，那么后来1863年啊才16岁呀 啊在服役当中呢就战死了。那么后来这些教授们呢去调查呢，确实啊根据这个历史的这个博物馆的啊他们的这些资料啊，就找到这件事情啊，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啊，有这么一个人啊。那么当然他还说到他过去生中啊做过美国土著的印第安人啊，名字呢叫西格雅啊等等啊。那么他又说呢，他有一生呢曾是啊在太阳系啊海王星里头啊生活过的一个生命啊，就是外太空人了啊。那么他说他那时候这个生命呢是一种啊精灵的生命啊，就是不是以肉体形式存在的啊，是一种灵体。那么后来呢，这个生命啊来到了地球上了，就寄生于肉体啊。那么再一次当时地球还没有人类啊，人类还没有出现的时候，那么他说他当时在这个后来有一次啊地球的核爆炸当中啊死去。那么这个外太空人的 啊，他在催眠状态中他都能回忆起来啊。他说他自己的名字呢叫做啊洛兰啊，这是他外看太空人的名字啊。而且呢，他还能够在催眠中啊，很流利的啊，这个很用很高的语调啊啊来说啊一段呢海王星的他们那时候的那段文啊，而且能够写下这个海王星的文字。啊，那个文字的记号啊，就有点像啊我们现在所说的数记符号那样子。啊，所以从这个案例，我们来看到，这个人呢，啊，并不是啊轮回的唯一的生命存在的形式。啊，这个佛法里面讲说六道轮回。啊，所以这个人呢，啊，只是在六种生命形式中的其中一种而已。而且呢，轮回的这个空间呢，啊，绝对不是只有限制在地球上。啊，这个整个太空啊，整个这个宇宙啊，那都是轮回的这个空间。那么这些这个啊催眠的方法啊，能够帮助人回忆起过去世啊，现在已经啊得到普遍的承认。因此有很多人呢，他们都这个非常好奇啊，想要知道呢过去生中啊自己怎么一回事啊。你比如说这个最著名的这个啊美国的影星啊史泰龙啊，他都曾经做过催眠啊，请翻下一页。啊，这史泰龙啊，大家都知道，美国的这个著名影星啊，他是演过《第一滴血》啊，演过洛奇啊，那都是创造这个世界片酬的最高峰的啊。那么这个史泰龙先生呢，他是演这个拳师起家的啊，说他第一部的这个作品呢是演拳王的啊，打拳啊，所以这个照片是他的剧作啊，这个照片。那么他呢也做过这个催眠啊。那么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啊，告诉记者，他说他在催眠中呢回忆起自己呀 啊在有一世啊，就是他前面那一世，他做过拳师啊，打拳的啊，在一场这个拳王这个争夺战当中啊不幸啊被对方啊一拳打中要害啊，结果就毙命了。啊，他死的那年呢，这个事情是发生在1935年，啊，正好是他这一世啊史泰龙出生前的12年，啊，所以怪不得他演拳王啊，非常的啊这个精彩啊，因为过去很有经验啊。那么当然，史泰龙他在这个接受催眠中呢，还回忆起自己的好几世啊。他说他总共呢回忆起自己5次的啊轮回。那么其中呢，包括呢他曾经在18世纪的法国啊做过一个人啊，这个人呢由于反叛啊当时的法国的这个政治制度啊，而后呢被斩首啊。那么还做过南非一个很富裕的家庭的一个人啊，所以这是他的这个啊因缘。那么我们刚才讲到啊，人呢只是轮回的这个生命形式当中的一种啊，当然呢也有动物转世为人的啊。那么这里呢也有一些啊科学的例子啊，请翻下一页。那比如说美国的这个人类学家啊，马里奥博士啊，他呢所研究的催眠的这些对象啊，就有啊动物转世的。那么他的其中一个案例呢是啊30多岁的一名男子啊，这个男子呢他的主要问题是这个被体重啊太重啊而困扰啊，因为呢他总是不能够控制自己啊大吃大喝啊，尤其是在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啊就一直吃一直吃，所以的体重呢一直在增加啊。那么他为此而都很烦恼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马里奥博士啊就给他做催眠 啊，帮助他呢找到一些过去呀、啊，有没有什么心理的这些原因。结果这个人呢，他在催眠中呢，就回忆起自己啊过去呢做过一条海豚。啊，这条海豚呢，它是有一群海豚一起生活的。那么，这只海豚呢，是在这个海豚群里头呢是最有智慧，最聪明的一条海豚。那么有一天呢，这群海豚呢就在海里正在找食。结果呢，这只最聪明的海豚呢，它就突然发现呢，在前方不远的，有一群那种吃人鲸，就鲸鱼啊，但是它是吃肉的鲸鱼，然后呢，它就感觉到这群鲸鱼啊，准备要向它们发动攻击。完了之后，这个海豚呢，就赶紧给他的伙伴们呢发出讯号，让大家赶快逃难。但是呢，这些同伴们呢，因为动物都很愚痴嘛，所以他都不知道灾难快要来临了，所以呢都不管他，还是继续去找食。那么这只最聪明的海豚呢，迫于无奈，只好呢自己独自就游走了。结果他的同伴们呢，果然呢被这一群吃人鲸给捕食了。那么，所以呢，只剩下这只孤独的海豚呢，就在这个深海当中孤独的寂寞的度过了这一生。那么，大概是由于他这个善心呢，要救伙伴的这样的一个善业吧，所以他这一生呢，转世为人。虽然他这个善心呢，没有真正成就，那些伙伴们还没有听他，但是呢，他总是发了个善心，要救他的伙伴嘛，所以呢，他这个大概是这个善业吧，他这一生能转世为人，但是呢，虽然做了人吧，就是不能这个控制自己那种寂寞孤独这种感受，所以呢，他很喜欢呢找伙伴所以每逢找到一些朋友都大吃大喝所以就导致现在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还有很多关于这个动物转世的例子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呢，是讲的一位美国的女医生请翻下一页这个女医生呢。我们知道，在美国做医生那收入是相当高的，可是这个女医生呢，这个却总是入不敷出，她那个钱呢，好像总是不够用。那么她钱干嘛去了呢？原来她把钱呢都花在马匹身上这个不能控制自己这个买马然后给马这个买很多那些装饰品所以呢，这个钱都花出去，那么他自己也觉得很烦恼不能控制自己。那么于是呢，这个求马里奥博士给他催眠，完了之后看到过去过去生原来呢他自己是一匹马，而且是一匹赛马，这匹赛马呢是在2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南部在各个州里出赛。而且还相当有名气，这个赛马的名字呢叫珍纳蒂，这都是在他催眠当中所看到的。那么当然还有更多其他的例子时间关系不能一一细说，包括呢有做过大灰熊的，做过蟒蛇的，像有一个人做蟒蛇的，他记得前生催眠的时候他回忆前生呢。有一天呢，他就在山沟里晒太阳，结果呢，突然火山爆发，那个火浆呢就把他活埋了，那么还有做过响尾蛇的，有做过黑豹的，等等，这个例子很多，不能一一细说了。那么除了这个动物转世为人呢，当然也有人转成动物的，也有这个例子，请翻下一页。这个案例呢是讲的一个瑞士 在贝恩市里啊，这个城市呢有一位大学啊教授啊，女教授啊，这位女教授呢叫做法兰西斯啊史贝克。那么她49岁的时候呢，这个丈夫啊去世。那么当她丈夫去世啊6个礼拜以后啊，那么她就用邮购的方式啊，就是寄信邮购，邮购了一只鹦鹉。那么这只鹦鹉啊是这个很名贵的一只鹦鹉啊，因为它说话啊学说话学得很快。那么当他把这只鹦鹉买来以后啊，才知道呢原来这只鹦鹉啊它出生的日子啊正好呢是他先生过世的日子。那么这个鹦鹉啊就很聪明啊，学说话学得很快。那么这个女教授呢就给这个鹦鹉起一个名字吧，结果呢这个鹦鹉拒绝接受啊，然后呢鹦鹉自己就叫着啊 Amy 啊，说我是 Amy。 原来 Amy 呢就是她丈夫的名字啊。完了之后这个鹦鹉呢后来慢慢的学了很多的这个人类的词汇以后啊她就能够自己组织语言来说话啊，她就慢慢说过去啊这个他跟这个女教授的一段婚姻生活啊，说得活灵活现啊，所以这个女教授也非常吃惊。那么后来呢这个有几位啊这个专门研究轮回的这些专家呀，他们对这个鹦鹉进行研究啊，最后呢都确定啊这只鹦鹉啊确实是这个女教授的啊丈夫。那么这个女教授啊还经常呢拿出过去啊的那个相本呢 啊跟这个鹦鹉啊一起啊看过去的相片啊，回忆以前的这个幸福生活啊。那么像诸如此类的这些案例啊很多啊，所以呢这个都是为我们证实啊这个人的这个啊众生啊这个轮回啊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啊，所以你看这个案例吧，啊，这个亡夫化身做鹦鹉的，啊，他跟这个女教授的姻缘呢，啊，是一个很偶然的姻缘，啊，他这个女教授用邮购的方式，就把这个鹦鹉啊就给买回来了，啊，所以这个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姻缘关系啊，啊，那都不是偶然的。这个所以用邮购这么偶然的方式都能够买回来的，那就不是偶然了啊，都是必然啊。所以呢啊人与人之间啊，我们佛法里讲啊这个关系啊就四种啊，讨债还债啊，报恩报怨啊。所以你跟周围的人的那个因缘关系啊，那决定是前生啊啊，那就是决定的。好，那么这些呢啊都是用催眠的方法啊，这个像这个动物转世的我是多讲几个啊这样的例子而已啊，用催眠的方法来研究这个人的生命轮回的啊这些案例。那么我们下面呢来继续来讨论呢啊第四个啊科研的领域啊，请翻下一页。那就是对呀啊，不同维次空间生命的研究，啊，那我们说的这个不同空间生命啊，其实有很多种啊。你比如说，我们说鬼呀，啊，这鬼神呐，啊，或者是天人呐，啊，或者外国人所说的天使啊，啊，这种啊，凡是不属于我们肉眼见到的这些生命。啊，都通通可以啊，把它归纳为不同维次空间的生命啊。那么，在这个科学上呢，现在已经发展到呢，开始啊，这个与这些不同维次空间生命的沟通。这个意大利啊，很著名的一位啊，这个研究这方面的专家呢，叫做马歇罗·巴西博士啊，请翻页。这个巴西博士啊，他是很早啊，1949年呢、啊、就开始了用科学的仪器啊， 来对这种不同空间维持生命的研究。啊，那么巴西博士呢，他发现呢，啊，他主要研究的这个方法是用收音的设备，啊，来获取这些不同维持空间生命的那些声音。啊，那么他发现呢，通过几十年的研究啊，他发现用一种电子管的收音设备啊，来收这些啊鬼神的信息啊，收的效果最好。啊，那么在每次实验呢，都能够很这个完美的录下这些鬼神的这些说话，啊，甚至是跟这个实验者啊做实验的人的对话。那么这个实验大致是这样子的，那么一般来讲，他们的实验呢，啊，通常有好多人来参加了，啊，这些人呢，包括呢专门研究精神医学的，啊，专门研究这个这些超自然科学的，啊，这些与这个啊不同维持空间生命啊这个沟通这方面的专家，啊，那么当然还有呢这个收音设备的这个电子设备的这方面的这个专家。那么有时候这个实验室里面呢，啊，可以多达70人。啊，那么除了这些专家以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呢，啊，还有这么几位呢，是作为跟这些灵性生命啊沟通的中介。那么这些中介呀，都是一般来说都是一些刚刚死了孩子的母亲，啊，因为他们呢，往往能够跟这些死去的这些人呢，有在灵性上有比较好的沟通，就把他们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那么这个实验呢，通常一般都是晚上7点到9点钟举行。为什么是晚上呢？这是因为呢，这个我们说鬼神出没大多数是晚上啊，比如说在座都很多人参加过30系念法会这个法事都是在下午午后到晚上举行。原因就是你要做给他们这个才能让他们这个来参加才能得度。那么当实验开始以后这个巴西博士呢，通常是先把这个收音的设备调制到这个7到9兆赫这样的一个频率波段。那么在这个频率波段里面呢，是保证任何的其他的这些电磁讯号不会干扰这个实验室。这些讯号呢，包括像广播的讯号电视的讯号或者是手机的讯号，这些讯号呢，在7到9兆赫的这个波段里面呢，这个短波里面呢，它都不会被它影响。完了之后呢，大概首先是听到一些噪音这是一般的这种正常的噪音。过了10到20分钟以后呢，一般这些噪音呢就依然突然就消失了。跟着呢，这个从这个设备那个喇叭里面呢，就传出一阵风声，就好像这个这些幽灵随着风来了然后呢，这巴西博士呢，因为他很有经验他马上呢就对着这个收音这个喇叭说：“朋友们我们在这里你们在哪里？请说话。就开始呼喊他们那么过了一会儿呢，就听到那个收音机的喇叭就响起了应答声就是我来了我好像这个客人到了。完了之后呢，这个声音就开始讲话了是有时候是不是一个人的声音有时候是好多声音那么就开始呢对他们的这些实验室里的人讲话。那么大部分呢都是呢这些过去的那些孩子们他们回来跟他母亲讲话那么讲对话的这个时间呢，通常都达3到4分钟然后最后对话结束以后呢，就这个喇叭里呢就响起一阵歌声好像他们唱着歌离开了完了之后呢这个收音机这个喇叭又恢复了原来的那种正常的噪音那么实验就结束。那么这种对话其实听得非常真实也都很完整的录音下来 那么像这样的对话很多啊，比如说有一条是像这样子的，请翻下一页啊。那么其中有一个声音，他会讲说：“亲爱的妈妈啊，显然他是对参加实验室的那些母亲啊，其中有一个啊。那么这是一个灵性生命啊，叫 Gregoria 啊，这是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名字啊，是一个死去的孩子的名字啊。他对他的妈妈讲，他妈妈还在世参加实验的。他说：亲爱的妈妈啊，不要难过啊，安慰他是吧？总有一天呢。”你会知道我们的奥秘啊！当您离开身体的时候呢，您会发现呢，您的灵魂呢、啊、进入了另一个层次的生命啊。这个像这样的一种对话是很多啊，就是证明啊，这种声音呢、啊、绝对不是啊那种啊噪音呐、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讯号。那么这种实验呢，这个巴西博士做了几十年。啊，他的资料也很丰富。那么可以说最成功的一次啊，是在啊前年2004年12月5号晚上。那么就在意大利的这个巴西博士的实验室当中啊，他们呢啊就进行了这次的啊最成功的实验，啊最轰动的实验。啊，为什么轰动呢？啊，因为来参加这个实验的啊专家呀。有来自英国的啊、意大利的、葡萄牙的等等啊，各国的著名的研究这些啊超自然现象的专家啊，那么这些专家都是啊很著名的，所以呢，这个当然这个实验呢、啊、就相当轰动啊。那么而且呢，另外一个啊很奇妙的是，在这个实验里面呢、啊。当他们接收到这些灵性生命的对话的声音的时候啊，他们就把能接收的啊那种仪器设那个电子管啊，就是能够接收讯号的电子管呢、啊，都把它拆掉了。也就是说，哪怕有什么其他的伪造的讯号的话呢，啊，那因为电子管都给拆掉以后啊，就不可能再接收任何的讯号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喇叭里头这种啊灵性生命的说话声啊啊依然照旧啊继续往下说，啊所以呢证实啊这种根本不可能是啊有电磁波的干扰，啊那么也是这样子把他们对话的录音呢录下来，结果后来呢有这个这由这参加实验的30多位这个最资深的啊著名的这些学者教授们。啊，联名发表啊，这个实验报告，啊，那么在这个这个杂志上发表啊，就引起了世界的轰动，啊，这是很成功、很这个啊圆满的证明啊，确实人啊以外啊还有其他空间生命的存在。那么我们就会问了。这为什么我们当我们这个召唤这些不同维次啊空间生命的啊这些众生啊召唤他的时候呢，他们真的能来呢？啊，那么其实啊，如果我们现在学了佛法，我们就啊这个能够了解啊，因为我们去召唤他的时候啊，啊我们的心念呢、啊、是念着他们，啊这个念力啊啊是很大的牵引。就能够把这些众生啊能够牵引过来啊，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做三十系念啊或者做什么法事的时候啊，首先是要招请是吧，这个这些亡魂啊这些亡灵啊，要他们严肃威仪来临坐下啊，这个招请啊，这种招请是很重要的，当你念他的时候呢啊，这种力量就能够把它招来。那么我们知道啊，即使招普通的众生啊，我们这种念力都能招来。那么假如我们念佛的话啊，那佛一直都在念着我们呢啊，阿弥陀佛啊，像大势至念佛圆通章里讲的，像如母一子啊，就像母亲怀念儿子一样啊，那样子的去这个念着众生。假如我们这众生念阿弥陀佛的话啊，要请阿弥陀佛来接引啊， 啊，一定啊能啊这个请来，啊这个念力的牵引不可思议，啊，所以大势至菩萨说，这个忆佛念佛，啊这个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必定见佛，说得非常肯定，啊。那么关于这些研究灵性生命的啊这些学者啊，其实很多啊，除了刚才讲的这个巴西博士以外啊，还有这么以下几位比较著名的啊，请翻译啊，这个像这个英国的啊 David Fulton 博士啊，他呢是利物浦的 John Morris 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啊，他发表了代表作呢有真有死后的生命吗？啊，都是研究这些啊死后生命啊啊灵性生命的。那么还有德国的啊 Ernst 啊 Sankowski 这个博士啊，他是德国科技大学物理学的教授啊，他代表作是以通讯工具啊与未知生命的对话啊。那么还有这位啊意大利的啊 Felix Massi 博士。是意大利的精神研究会主席啊，他也是啊这个这方面的专家。那么时间关系呢，当然不能够一一细说啊。那么现在的科学啊，你看这个已经发展到呢，可以用这个收音的设备呀，跟这些不同维次空间生命啊进行对话交流了。那么当然呢，有人会问，那我们能不能够啊拍摄啊这些不同维次生命的这些啊这些幽灵啊或者是什么鬼神呐、啊，能不能拍下来呢？啊，那么当然这个会比啊捕捉他们的声音呢、啊、就更难了啊，但是呢啊确实啊可能的，这个在印度啊有一位学者。他在前年二月的时候，2004年2月，那么他呢有一次呢去啊访问呢、啊、在印度啊一个森林保护区里面生活的一个土著部落。那么这个部落呢，他们呢就是跟大自然生活在一起啊，所以呢这个啊这个学者啊去想要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样子呢啊这个跟大自然这么和谐的生活，那么于是呢，他就啊想跟这些土著啊一起生活一段日子。那么在路上呢，就遇到一位日本的学生啊，这个学生是研究所的，学习人类学的啊。那么他也是准备啊到这个部落里头啊去进行采访啊，来写他的这个论文的。那么当然两个人呢见了面就一起走吧啊，就一起到了这个部落里头啊，那么跟他们和谐的相处啊，生活了有啊这个啊好几天。那么有一天呢啊，那么这个部落里头啊，这些长老啊他们都知道啊，这个自己的他们说他们的部落的祖先们呢、啊、生活在一个坟地啊，这个坟地呢是非常圣洁的啊，不可以呢有外人呢、啊、随便可以闯进去的。那么这些事情呢，这个两位学者也不知道啊，所以呢有一天呢，这个印度的学者跟这个日本的啊这个人类学系的学生呢就一起呢就在那里啊郊游啊，因为森林保护区也很美啊，所以呢他们就不小心呢就闯入了这个这些土著部落的祖先啊他们所居住的这个坟地里头。那么那个环境很美嘛，那是黄昏的时候了啊，那么这个印度学者呢和这日本的学生啊就想要给这个在这里拍拍照。完了这个这个首先是印度的学者跟日本学生啊拍照啊，结果拍啊他们是用数位相机啊，拍了以后呢没有过几分钟，结果呢突然那个日本学生啊就突然昏倒啊，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啊，这个印度学者就很害怕啊，赶紧呢去请那个啊这些部落的长老们呢、啊、来求救。 结果呢，这个部落长老一看呢，啊，就知道啊，这一定是啊，刚才啊啊那个我们他们的祖先呢、啊，给他做了手脚，啊，所以呢就赶紧啊，因为他们这事情可能遇到了不少啊，所以呢他们也很有经验啊，所以就给他念一些咒语，然后呢让他吃一些草药，啊，结果很快呢，这日本学生啊就恢复了啊正常。那么之后呢，这个印度的学者呢就回到啊、自己的啊、这个大学里头，那么就自己啊把那相片呢整理出来啊下载到他的电脑里头。结果当他下载到那一张啊那次这个那天晚上照的这个照片呢、啊，把他吓了一身冷汗啊！原来这张照片是也现在也发表在网络上啊，给大家看看啊，请翻下一页。啊，那么这位日本的学生的身后呢，啊，真的就站着啊一位这个幽灵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幽灵啊，啊是啊一定是那个祖先的这个魂啊，这个冒犯了他们啊，所以在他背后恐怕给他一脚，或者是哈、啊、砍他一下呢，就让他昏倒了啊。那我们还是赶快翻页啊。不要落深的印象哈、啊，晚上睡不着觉可就麻烦了。那么这种用数位相机呀、啊，能够拍摄、啊、人眼呢、啊、看不到的这些情况呢，啊，其实是这个有一定的科学的原理的。我们晓得呢，我们人眼可看的可见光啊，啊，是在整个光波谱里头啊。啊，只占2%，啊，那我们叫可见光，啊，那么比这个可见光光波长的呢，啊，有电磁光、电磁波和红外线，啊，比较短的呢有紫外线啊、伽马射线等等，啊，那么换句话说，人类能够见到的，啊，可用肉眼可以见到的东西呢，只占整个宇宙万物的2%。啊，你有98%呢，你的肉眼是看不见的。那么，相机的这个底片呢、啊，啊，这个相片的底片呢，它的感光啊，确实又比人的眼睛所看到的可见光的光波啊，会更宽广一点。啊，换句话说，人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呢，这一般的相片胶卷呢、啊，就是过去那种胶卷相片呢、啊，它能够啊，也可能会拍摄下来。那我们知道，你像 X 光的射线，啊，那它能够啊感知到这个相片片那个相底层，所以你的把那个相片的那个胶卷呢、啊，啊放到 X 光那里呢，那就等于作废了啊，因为呢 X 光你就让它感光了，你就不能再用那个相底啊来照相了。但是你 X 光呢，人眼是看不见的，啊，那么。数位的相机啊，现在这科学的发展是吧？我们用这个 digital 啊，数位的相机呢，啊，它的这种感光器啊，是用半导体啊，一种叫 CCD 的阵列，啊，那么它每一个感光的这个感光颗粒啊，我们通常叫一个像素，啊，所以一个相机有的是500万像素，啊，或者是现在更发展到700多万像素的都有了，啊，越像素越高呢。啊，拍摄的就越清晰，啊，这是因为它的这个感光的颗粒越多啊。那么所以呢，这种数位相机啊，啊，都能够拍摄的这些光谱啊，就更宽广了啊，比那个相片那个底片呢都更宽广。所以呢，在数位相机的应用啊很广啊，甚至应用到天文望远镜那个像这个拍摄啊，拍摄很多其他星系的那些射线。啊，那么所以说呢，这位印度的学者啊，啊，他能够在那天黄昏的时候啊，啊，拍摄出这一个幽灵啊，啊，那人眼啊看不见的那个幽灵呢，他这个像素啊，这个高的这些数位相机啊，能够拍摄下来，这在科学上啊，啊，我们原理啊是能够啊讲得通的。那么当然了，在这方面的研究啊还没有完全啊普遍普及，所以呢有待科学啊进一步啊去进行啊这个发展 啊，来进行进一步的证实。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谈到的啊第四个啊这个对于轮回啊转世的这个领域的研究啊，所以证明呢人轮回呀 也可能存在于多种的生命啊，有的是以幽灵的形式啊，那么人死后嘛，我们佛法里讲的七七四十九天之内呢都以中阴身的形式存在啊，那也是一种啊短期的生命的存在形式啊。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也不能够细说啊，所以呢我想呢就跳到了第五个科研的领域啊，对这个特异功能的研究。那么在西方国家啊，尤其是美国，有一些所谓的特异功能的人，英文呢叫 psychic 啊，这些特异功能者呢，他对于轮回转世啊这一个事实的科学研究啊，也起了很大的贡献。那么有的呢，甚至对于啊这些科学家啊这个主流的科学研究啊，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而且呢，他们呢，因为有特异的功能啊，有的呢能够这个治病啊一些疑难杂症啊，一般传统医学方法没有办法治疗的这种病啊，他能很快的治好。那么有的能够预知过去未来啊，所以这种人呢，通常在这个社会上啊也享有一定的声望。那么在美国呢，可以说最著名的特异功能者啊是爱德格·凯西了。啊，他是生于1877年啊，死于1945年。那么他所用的特异功能呢，都是在啊自我催眠的状态下啊，这个一般是坐在长椅上他就过去了啊，就是进入催眠状态，然后呢就在他的催眠状态中啊，往往是另外的一些这个神灵啊附在他身上来讲话。那么这样子呢讲述啊，就给病人治病啊，或者是这个预言呢 这些事情啊。那么通常呢他呢能够啊讲，在催眠中啊能够讲到啊一个病人啊这个这一生的病啊过去生中的原因啊，就找出他的病的根由啊，那个根由都是前世的。那么这位凯西呢，他的这个知名度很高啊，那么因为他治疗了很多病人啊，比如说啊像有一次呢有一位啊这个啊在肯德基州啊的一位妇女呢，她这个生了一个胎儿，这个生了一个婴儿，这个婴儿啊出生以后啊就患有先天性的啊那种这个疾病。那么这个疾病呢啊就通常是这个抽搐啊，就有点像癫痫啊那种病状。那么医生啊当时呢有三位啊这个专科的医生呢来帮这个小孩医治啊，但是呢都没有办法啊医好。那么眼看着这个小孩啊就没有几天呢就要死了。那么这个绝望的妇女啊这个母亲呢、啊、就后来就找到凯西。完了找到凯西之后呢请凯西医治。那么凯西呢就在催眠中呢给他开了个药方啊，让他去吃一种叫做颠茄的一种毒药啊，就让他的小孩给他吃这个一种毒药。那么这种毒药呢，那么这个医生呢强烈反对啊，因为呢这是不符合人道啊，因为那个婴儿啊他还没有选择死亡，你不可以让他吃毒药来毒死他啊，所以强烈反对。但是呢这个绝望的母亲呢啊这个还是啊坚持啊要这个按照凯西的意愿来去做。结果药吃下去呢没多久啊，这个小婴儿啊这个全身呢啊，就慢慢恢复正常，就不再抽搐了，啊，那么后来呢，慢慢的就好了，啊，所以呢，这个呢是医学史上的奇迹啊。那么像他这样的一种这些啊这种医治好的这些病人有很多， 啊，他一生中啊做过14000个这种病例，啊，所以他是相当的著名的。那么很多人呢一开始很怀疑啊，凯西是不是在设一个骗局啊，故意啊来沽名钓誉啊，那么所以很多人呢啊都对他进行调查。啊，包括呢，当时著名的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啊，休格啊，这个孟斯特堡博士也在其中，啊，对他进行啊这个怀疑啊，然后调查。那么调查最后的结果呢，都是对凯西啊确信不疑啊，认为他确实啊有特异功能。那么后来呢，很多这些研究啊轮回的转世的专家呀，也来研究这个凯西的这些啊病例啊，因为凯西呢，他一生中啊做了14000个这种案例啊，其中有2500个是跟轮回转世有关的。那么后来的专家们呢，对他有特别做研究啊。那么现在听说美国还有专门的这个博物馆啊，凯西的博物馆。那么有一位叫吉娜·瑟米拉拉博士啊，他就是专门研究凯西啊，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生命多重啊，对于凯西的案例啊进行综合的分析。那么凯西啊，他呢这个不仅呢能够帮助病人治病啊，而且呢往往啊帮这个病人呢观察前世啊，而且呢找到啊这个病人呢这个这一生的病那前生的那个根源。那么凯西呢，他通常把这个根源呢，啊，叫做业力，啊，他真的是用英文的那个 karma 这个词啊，业力。那么他对业力这种解释呢是这样子的，他说像澳大利亚啊，我们澳洲啊土著所用的那种啊武器啊叫回旋镖。这种回旋镖呢，当一个人拿着回旋镖啊扔出去啊，想要打一个飞行物的时候，啊像。这个打鸟啊这样子，那么这个回旋镖啊又会回到这个投掷人的啊那里，所以呢他用这种回旋镖来比喻业力啊。他说业力啊，你做着什么事啊，那个事呢的影响啊又会回到你的身上啊，所以你做的善事啊，你就会得到善报啊，做恶事呢就得到恶报。他是用这种所谓的回旋业力啊来解释很多疾病的根源。那我们选几个例子啊来看看。那么其中有一个这个案例呢，是一个40多岁的妇女，她在从小啊就得了一种过敏的病。她当她吃面包啊或者吃一些谷类食物的时候啊，她就经常打喷嚏啊，那么而且遇到就是碰到一些啊皮革制品啊或者是塑料制品的时候呢，啊它都会产生全身的过敏，而且呢神经很痛啊这种病。那么好多年来他也看了好多的医生，但是呢都没有办法帮他治好这个病。那么后来这位妇女呢就求助于这个凯西啊，希望凯西啊能够呢帮助她来啊观察啊到底是这个能不能开一个药方帮她治好。于是凯西呢给她催，就在催眠状态中啊就观察那个妇女啊，就说出啊这个妇女啊她这个疾病啊是有前生的根源的。她说那一生呢啊她是一个搞化学的啊，这个妇女啊是研制化学药品的。那么她经常呢研制出一些化学药品啊，就是让人呢、啊、得过敏病啊，而且呢她做出一些化学的、这些物质啊在空中啊会污染空气啊，很多人都中毒。那么由于这样的一种业力啊，使到她这一生啊也得到这种过敏的这种病。那么后来凯西让他忏悔啊，那么给他开了药方啊，最后呢才帮他治好。那么这是一种案例。第二个案例呢啊是讲的是一位大学教授。 这位大学教授呢，他天生下来啊就失明了，啊，双目失明。那么这个很多眼科的专家也帮他看过病，但是呢都没有办法治好，这个没有办法治这个双目失明，因为是天生的。那么人很聪明啊，做了大学教授，但是呢还是啊这个失明啊，看不到东西。那么他呢有一次呢，这个在听广播的时候，听到美国啊当时有一个啊节目叫做意念的奇迹啊，就是这个思维意念呢那个的奇迹，那专门是讲这些特异功能的。那么他听到这个节目，刚好听到凯西啊讲说凯西治病啊很神奇啊，所以呢他就求助于凯西啊，帮他进行啊治疗。那么凯西呢就帮他观察啊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么在催眠中就看，结果看到他呢前生啊有一生呢，那是在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啊，他是生活在波斯国啊，波斯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伊朗啊，在波斯国里呢啊是在一个很野蛮的部落里面呢、啊、的一个成员。这个野蛮部落呢啊当时跟敌人打仗啊，那么抓来的俘虏啊，那么都用一种酷刑啊，这种酷刑呢就是用烧红的铁啊来把这个敌人的那个俘虏的眼睛给刺瞎了。那么当时这个大学教授那个前生啊那一世啊就是做这个工作的啊，专门呢就是拿着这些烧红的铁啊把人家的眼睛搞瞎了啊，所以他这一生啊得到的果报呢啊就是一生下来啊就双目失明。那么后来呢这个凯西呢也让他忏悔啊，后来给他医治，那么才让他呢这个视力啊在3个月以后啊才能够恢复啊10%。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一生当中啊每一个人啊每一个遭遇那都是有前因的啊。这个佛经里面讲啊，这个欲知前世因呢、啊，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啊，决定啊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所以呢，了解这个事实、这个因果的这个轮回的真相啊，啊，我们确实啊要小心提防啊，不可以呀 啊迈错一步。那么这里呢？我们讲到的就是很多都是做恶事啊得恶报啊啊，除了做恶事得恶报以外啊啊，还有呢你起坏的念头啊恶念呢、啊、也会得恶报的，虽然没有做事啊，但是呢起了恶念头啊它也是有报应的啊。我再给大家呢讲一个凯西的案例。那么凯西呢，他有一次呢，为一位妇女啊这个治病啊，这个妇女她是怎么回事呢？她在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啊，就害了妇科的疾病啊。那么她这个月经也很不正常，每4个礼拜啊就要躺在床上2个礼拜啊。是，那么因为他这种啊大量的出血啊，这个妇科的这种病啊，就让他呀这一生啊，这个就是说进入青春期以后啊，总是羞耻见人啊，所以呢养成他很内向很孤僻的这种性格。那么这种事情呢都让他非常的困扰啊。那么后来呢他找到凯西呀，请凯西呀来帮他医治。于是凯西呢就帮他进行反观啊前世，终于呢啊观察了好几世以后啊，终于找到了啊这个原因。原来他有一世啊，这个妇女啊有一世呢，她生活在法国路易十四统治的时代。 那么在那一生呢，他做一个天主教的修女啊，还是修道人呢啊，修女。那么这个修女啊，熟读圣经啊，啊，对于这个宗教里的经典呢、啊、很熟啊，但可惜呢，她没有用这个经典来规范自己啊，没有去依教奉行啊，啊，反而呢，拿着这些经典呢、啊、去规范人家啊，就看到人家哪里做的不对的啊，他就严厉的批评啊，凡是啊这个破戒的。或者是这个经典里啊做的他不符合的啊，就给深深的指责啊，让人家呀啊没有脸见人。那么由于这种果报啊，他让人家羞耻啊，让人家没有办法见人啊，整天的指责人家啊，这个过分的啊这种批评人家啊，经常的生这种啊这个苛刻啊这个指责他人的这种念头。就老看人家的不是啊，所以他这一生呢遭受的果报呢也是让他呀没脸见人啊，就是得了这种病啊。所以真正修道的人呢啊，拿着圣贤的经典呢啊，像佛经啊啊，不是用它啊来规范人家的啊，圣贤的经典呢啊是用来规范自己的。假如说啊，你拿着这个圣贤的经典规范人家呢，啊，你读着这个圣贤的经典呢，不但只没有功德，还造了很大的罪业。啊，所以六祖啊，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啊，就说，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就是真正修道的人呢，啊，他不去看呢世间人的那些过失。那些罪过他不看啊，为什么呢？因为拿着这些经典来要求自己，让自己尽德修业都来不及了啊，怎么还有时间还有那个闲工夫啊去管人家的事情啊。那么凯西的案例很多很精彩啊，我这里呢我再给大家最后讲一条啊，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来谈更深层次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位呢病人呢，也是凯西的病人呢，叫做保罗杜尔宾啊。当他34岁那年呢啊，这位男子呢就患上了多发性的硬化症啊，这种症状啊是俗称叫脊髓劳啊，就是他神经有毛病啊。他原来他的这种症状啊是右腿啊和右手啊这个神经萎缩啊，所以呢失去了这种劳动的能力。那么这个时候他家里呢啊，太太啊孩子啊都要靠他养活啊，所以失去了这种工作的能力啊，让他就非常的烦恼。那么家里呢啊生活也很拮据啊，所以呢这个很多的这些朋友们呢看到他很可怜啊，所以都来帮助他啊，这有时候给他医药费呀 啊来帮助他。但是这个人呢他有他这个心理上啊确实有毛病啊，他呢总是啊沉溺在一种怨恨和不平当中啊，他总是呢埋怨啊医生啊，埋怨医生为什么没有治好他的病啊，甚至有时候还埋怨那些帮助他的人啊，所以这个怨天尤人呐、啊，啊，这个毛病啊很重，心里呢充满着这种怨恨，啊不平，啊，这个拿着这些怨恨不平啊去发泄啊，发泄到来帮助他的人身上，所以呢让这些朋友们呐、啊、都非常的啊难过，啊就甚至呢都后悔呀、啊、不应该帮助这个人。那么后来呢这个人呢就请求凯西帮他看呢。这个他的病啊到底能不能好啊，结果呢凯西呢就给他开出这个药方啊，这个药方啊并不是啊这个真正的那个医疗的药方啊，而是精神的药方啊。这个凯西在帮他这个反观前世的时候啊找到他的病因呢、啊、 就说出来，说他在过去的某一世当中啊，曾经呢过度的放纵啊自己的负面情绪。什么负面情绪呢？就是说老是跟自己过不去啊，心里呢充满着自私啊、怨恨啊、不平啊，起这些恶毒的念头啊，跟自己过不去，所以才导致他这一生啊，这些念头啊，其实也没造什么罪业啊，就是老是起这些怨恨心，导致他这一生呢啊有这么一种病。所以呢，凯西呢啊就给他开这个药方啊，啊让他在精神心理上啊来纠正啊，把这些心理上的这些毛病啊纠正过来，那个身体的病才能好。啊，所以凯西的药方是这样子的啊，我给大家摘抄出来啊，念一念啊，请翻下页。那么凯西说了，说务必啊要把这些负面的情绪啊从心中去除掉，事事都有回报，不差丝毫。这病啊啊，就是说这个人的神经的这个萎缩的病是业力轮报所致啊，说只要还有仇恨、那恶毒啊、自私，这个身体啊就无法治愈。说要改变身体的状况呢，首先应当改变思想啊，必须呢采取措施改变你呀、对环境、事物和同事的态度。任何的治疗方式啊都不可能促成完全的康复，除非呢你净化你的灵魂啊，才是你的希望啊。这是凯西给他开出的精神病方啊，这个药方啊，所以让他呢净化他的灵魂啊，因为这个病啊啊是由于他的心里面的这些恶念呢啊纠缠在一起啊，这种怨天尤人呐、自私自利的这个念头，啊，所导致的，啊，所以这个心病啊，还要用心药来医，啊，所以凯西让他净化自己的灵魂，啊，要忏悔过去啊这些恶念，啊，把这些恶念通通从心上啊抖擞的干干净净，啊，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啊恢复健康。所以呢佛经上有讲到，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啊，就是百千劫的时间啊，就是时间很漫长啊，但是呢你所做的那个业都不会灭啊，等到因缘会遇时啊，果报还自受啊，整个因缘到了的时候，哎，你那个业力还会现前啊，你还会受果报啊，哪怕是你的在一生中起了一个恶念啊，那个恶念将来都会有果报，那更何况你要是造了恶事啊，那个果报啊那是绝对逃不了的啊。啊，那么我们呢啊，我们从现在我们谈到啊，这个西方的这些科学家啊，医学界对于轮回啊，这个转世啊，因果报应的这一些案例啊，其实很多很多啊。墨学把它粗分为五大领域啊，其实每一个领域里面呢、其实还能够细分啊。那么因为这个我们只有三天的演讲啊，时间也不多，所以我只能是挑几条哈、比较有代表性的跟大家来报告啊。那么既然知道啊人有轮回转世啊，受因果的牵连啊，那个受因果的这个支配啊，那么我们来进一步思考啊，这个人在轮回当中啊是怎么由来的 请翻下一页。所以我们探索一下轮回的由来。那么要探索轮回的由来呢，我们呢还是用科学的例子来进行讨论。在这里呢，给大家举出的一个案例呢，是来自于吉姆森医生，这个 Brian Jameson， 他是美国也是一位比较著名的研究前世轮回的这个专家。那么他在60年代末就开始了对于轮回和前世治疗前世的这种病因呢，就这个方面做研究了。那么他发明的一种所谓非催眠的回溯方法就让这个患者能够让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够回到自己的过去生。那么吉姆森医生呢，他呢这个积了40多年的研究经验他发表的著作也很丰富比较著名的呢有寻找前世探索轮回的秘密和前世疗法的神奇功效这些著作。那么在他的著作里面呢默学给大家挑几条来谈谈主要围绕这个轮回的由来这个问题来进行探讨。那么这个第一个案例也给大家报告呢，是一位女孩子叫 Nancy， 她是从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转世而来的这个案例。那么这个女病人呢，她这个从少年时代就有一种心理的障碍，一种心理忧郁症她就感觉整天感觉到自己很内疚很这个很羞耻甚至呢经常呢因为内疚她想要自杀这样的一种心理病态。那么其实呢这个人呢家庭还是挺幸福美满的但是呢她就是呢没有办法控制自己那种内疚感，她觉得活在世上好像是一种羞耻整天想自杀，而且呢曾经3次试图自杀后来才被救过来了。那么于是呢这种心理的忧郁症就请这个 Jameson 医生给他来治疗。那么 Jameson 医生呢就帮助他呢回忆到往事原来呢他在过去生中有一生呢就在比较近的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这时期在欧洲。那当时呢他只有16岁他的家人呢也就是一家人呢也很幸福美满。那么有一天呢他和他的家人呢正在吃晚饭，结果呢这个德国的法西斯这个希特勒的军队就突然呢闯到了他们的这个家里，然后呢就抓人。那么当时呢他的父亲呢就表示抗议说你不可以这样子随便抓人但是呢当场就被这个法西斯的这些官兵就开枪打死了。那然后呢他和他的母亲还有他的一个弟弟就被拖下楼。那么刚拖到街上的时候呢，这个他的弟弟试图想要逃跑结果砰的一声结果那个他弟弟也中枪倒地身亡。那么当他看到这一幕这个悲惨的惨剧一个美好的家庭就这样子给这些法西斯军队给这个破坏了，所以他心里非常的难过感觉到天旋地转就昏死过去了。那么当他醒来的时候呢，他发现自己已经这都是在催眠这种催眠状态中他的这个观察那么当他醒来的时候呢，他已经呢发现呢自己被装在一个卡车里头卡车里呢还有很多人都是被抓来的像他那样子惨遭不幸的很多家庭的人。 那么然后呢，他们又被拉上了一辆火车，他说像沙丁鱼一样被扔进了火车里，然后在这火车里吃喝拉撒就像这个动物一样根本没有受到人的尊敬。那么在这个车到了这个到站以后他们又像被牲口一样被抓到了集中营里，那么很多人都被头发被剪掉。那么穿上那些号服罪犯的那些带号码的那些服装，然后呢被奴役劳动，那么其中他和他另外一个女孩子呢就被挑选出来，这个为这些法西斯的军官这个做性服务。那么这个女孩子呢弹了一首钢琴很好的钢琴，所以呢就是。他这个后来被一个纳粹的军官看上了，那么看上他了之后呢，还给他献花表示对他的这种殷勤。那么后来呢，这个纳粹军官年轻的纳粹军官就跟这个女孩子寻欢作乐，那么这个女孩子呢，当时呢还起一个妄想说希望以后战争结束以后可以跟这个年轻的军官永远一起生活。那么没想到有一天呢，这个纳粹军官就带他到一个院子里，就看到集中营很多人在那院子里那么正在往一个方向走去。那么这个女孩子呢就问这个年轻的军官说这些人都正在往哪里走那个军官就笑笑说他们呢。正准备进毒气室，就是准备要被杀死。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在那群人里头有一个人呢，忽然转过头来，当那个人转过头来跟这个女孩子四目相对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心就一下子颤抖起来，原来呢，转过头来那个人呢。正是他的母亲，那个他们呢，都随着这一群人要准备进毒气室，那么这个事情那天完了之后呢，这个女孩子就觉得心里非常的内疚，心里很痛苦，因为呢自己的全家，都被法西斯的这些野兽这些军队给杀害了，但是自己呢却在这里跟着敌人的这个军官来寻欢作乐，甚至还产生一些幻想希望以后还跟他们一起生活，所以他觉得非常的内疚，最后呢，他就割腕自尽了，那么那一生呢就结束了。但是呢，他这个心里的那种内疚感却没有随着他的身体的这个死亡而死亡。而是随着他这个灵魂一直轮转到这一生来，因此呢，他这一生呢，还是这个从小孩子开始就感觉到自己有深深的内疚感，而且呢，经常想要自杀，所以这种业力我们看到是什么？是那古人我们中国古人讲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个宁愿这个自己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可以呢，跟这些恶魔法西斯恶魔这个来苟且偷生。所以你看这个《正气歌》里面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所以人呢要活得堂堂正正，这个不可以为了苟且偷生而这个这个跟这些恶魔为伍，否则的话呢这种内疚这种对灵魂的亏欠那是生生世世都没有办法磨灭的。请翻下一页。 那么第二个这个 Jameson 医生的案例呢，啊，我们来谈到的这个是一个对鸟啊莫名的恐惧这样的一个案例。那么其实鸟啊大家都很喜欢嘛，啊，怎么会有人来恐害怕呢，啊，但是呢就有这个病人啊叫芭芭拉的啊，他呢就很害怕鸟，这也是美国的一个病例。当他在27岁那年呢，啊，他有一天呢跟这个一个朋友啊一起到海滩散步。那么海滩我们知道有时候有一些海鸥啊，那么他的朋友呢就拿着一些啊爆米花啊去要喂那些海鸥啊，结果呢当海鸥要扑下来想要这个抢食的时候，有一只海鸥啊这个它的翅膀啊就轻轻的啊扫过了这个芭芭拉的这个脸。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啊啊一下子呢就触发了芭芭拉的那种啊莫名的恐惧啊。那么从那天开始呢他就对鸟啊就非常的害怕啊，害怕的呢就每当他离开家之前呢总是要到窗口去看看有外面有没有鸟啊，如果有鸟他绝对不敢出门啊，而且呢他走在路上还带着一把伞啊，就怕呢鸟啊会冲下来袭击他啊，所以这种都是心理病态。那么后来呢他就啊请这位 Jameson 医生啊来进行啊这个啊反观前世。那么原来呢这种心理病态啊是有原因的。那么他就记忆起啊自己啊曾经啊在过去生中呢在19世纪末啊居住在美国的西南部啊是一个白人的男子啊。那么这个白人男子呢当年也是27岁啊。那么有一天呢这个白人男子啊他喝醉了酒啊就强暴了一个印第安土著的少女。啊，所以啊这个平时啊没事干的啊喝酒啊啊就干坏事啊，那个请翻下页。所以孟子有这一句话，他说人之有道也啊，饱食暖衣啊，逸居而无教，这近于禽兽啊。所以吃饱了没事干呢啊，又不受这个圣贤的教育啊，啊，他就能够干出禽兽之行来。啊，那么他的果报啊，当然呢也是很悲惨的，啊。那么当时呢，这位受害者啊，这个家人呢，啊，这印第安的家族啊，他们非常的愤恨，那么派出了几名勇士啊，啊，就有一天呢。把这个白人男子啊就绑架了，完了之后呢啊把他拉到了沙漠里啊，把这个衣服扒了，然后呢这个手啊反绑起来，在临走之前呢啊有一名勇士啊还拿着刀啊在他的胸前呢划了一道这个伤口，那个血啊就哗啦哗啦往外流，然后呢这些人呢这印第安的勇士们呢就离开了啊，就让他呢在这个干旱的沙漠里啊啊就由他去了。那么当时啊日头很晒啊又很热很干旱啊，他又不断的在流血啊，所以他很快啊就虚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啊就他看到啊空中啊有几只秃鹰在他头顶盘旋啊，大概是闻到一些血腥的味道啊，那么有一只秃鹰就降下来啊，那么他看到有只秃鹰降下来的时候啊啊就赶紧的大声的尖叫啊，但是呢这些秃鹰啊很快的发现呢他已经没有防御的能力了，所以很快的啊几只秃鹰就啊扑上前来啊争相啊去啊这个食他的肉啊。那么就在那一刻呢啊他就在绝望啊恐惧当中啊就给吓死了。那么那年呢当然他正好是27岁啊，就是跟 这个芭芭拉这个女病人呢，她发生的对鸟的恐惧，在海滩上突然引起的这种恐惧那个年龄也是一样的，27岁。所以古人讲这个做恶事真的就得恶报。这个孝为百善之先嘛，淫呢是万恶之首。犯了邪淫的人呢，那真的是天地难容神人共怒。所以这位这个白人男子他造了这个恶事，结果不用等到来世当时就遭到了报应。而且呢这个报应还给他的这个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生生世世都带着这种阴影这种受苦的阴影。所以要真正忏悔罪业忏悔罪业要从心上真正改掉。所以佛经上讲罪从心起要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忘。你这个你的心真正灭了你的恶念了。你这个罪呢也忘掉了。你过去做的再不好的事情也不要老念着把它忘掉。以后也再不要再造恶业了。心亡罪灭两俱空逝者名为真忏悔这才叫真正的忏悔。那么下面呢默学再给大家再报告一个 Jameson 医生的案例因为他的案例呢这个特别显示这个因果的问题。请看请翻下一页。这个案例呢是讲的在美国70年代有一些所谓的嬉皮士这些嬉皮士呢其实是一些白人呢浪荡的青年那么这些人呢在家里又不孝父母在社会上无所事事扰乱治安那么经常喝酒闹事就这些叫嬉皮士。那么这些嬉皮士呢他们很多人呢因为好奇心呢也找这个 Jameson 医生来就让他们呢这个回忆往事结果这个 Jameson 医生发现呢在这些嬉皮士当中大多数人都是呢这个美国土著的印第安人转世的而且呢这些印第安人呢在这个过去的时候跟美国刚来移民的那些白人呢打仗那我们知道美国的白人呢把这些土著的印第安人呢就斩尽杀绝那么当时呢这些印第安人呢都被这些白人杀害了那么后来呢这些印第安人就投生变成白人而且呢这些人的回忆当时杀害这些印第安人的那些白人呢这一生呢做这些嬉皮士的父母所以呢可见得那些印第安人呢他被那些白人杀死以后重新再投胎来呢做他们的儿女来抱怨的所以呢在家里当然是不孝父母了在社会上扰乱治安这个白人的社会嘛他就要扰乱你这些呢我们看到确实是因果报应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社会上这个问题也很多家里的父子不和的问题就父母跟儿女不和谐那一定都是跟前世有关那么社会上的这个治安动乱这个我们说恐怖分子这些呢都是呢跟过去生中结了怨结的这是呢来抱怨来的那么这些怨恨呢一定要化解假如不化解的话 那个怨恨永远积在那里呀、啊，啊，只有越来越深，啊，所以呢，冤仇啊，宜解不宜结。我们说，啊，对恐怖主义啊，现在说恐怖分子啊，不应该呀、啊、用那种武力的手段，啊，去强制啊，去迫害啊，去杀害，啊，应该是化解。那么很多人可能会问呢、啊，这些嬉皮士啊，啊，他们投胎啊来抱怨来的，如何来化解呀、啊？啊，那么我们净空上人啊，这个我们的导师啊，净空上人呢，啊，他给我们提到，要化解世间的这个怨恨呢，唯有呢靠圣贤的教育。啊，这个圣贤教育啊，实际上呢就是感恩和爱的教育，啊，用这个真诚的心，啊，以感恩的心态，啊，以真诚的爱心呢，啊，来化解对方的怨恨，即使是生生世世啊，啊，那些怨结，啊，那么如果我们真的以真诚心对待，啊，不怕牺牲。啊，一味的忍耐，啊，是可以化解的。啊，只是怕你啊不真诚。你看这些嬉皮士啊，这些做儿女的来抱怨你，啊，我们应该怎么教导呢？啊，要从小就开始教。啊，圣贤教育啊，要从小扎根。啊，现在我们说用《弟子规》的教育，啊，那是从根就起。啊。这个从什么根呢？啊，就是要首先教导他孝道，啊，《弟子规》上圣人训呢，啊，首孝悌啊，首先就要讲孝悌。啊，你看这些案例当中啊，父母啊确实过去杀害了这些人，啊，但是父母这一生啊生我养我的那种恩德啊，那已经是无量无边的。啊，请翻下一页。啊，《诗经》上啊，讲到，啊，哀哀父母啊，生我俱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呀。啊，所以父母对我们的这恩德，啊，就像天一样的，啊，无穷无尽。当时，释迦牟尼佛给他的弟子们呐、啊，讲述了一部啊。父母恩重难报经，啊，这部经呢，啊，很详细的给我们描述了，啊，特别以母亲作为啊例子，啊，描述了父母对子女的恩德，啊，母亲十月怀胎，啊，为了这个婴儿，这个能够健康的出生，啊，不怕千辛万苦，啊，最后呢，出生以后啊。又这个劳心劳力啊，呕心沥血啊，让这个婴儿啊健康成长啊，这一些的恩德啊，啊，是父母念念呐、啊、都在关爱自己的孩子，这个恩德啊是没有办法报的啊，所以佛给我们举了一个比喻啊，请翻下一页，他讲到啊，说假使有人。为与爹娘打鼓出髓，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啊，这句话说，就假如啊，这比喻吧，假如有一个人啊，很孝顺，啊，他为了自己的父母，啊，能够献出自己的骨髓，啊，甚至呢，啊，经过百千劫的这么漫长的岁月，啊，不断的在做这个。啊，供养能不能够报父母的深恩啊，佛讲说犹不能报父母深恩啊，我记得啊，在2005年2月的时候啊，在中国大陆啊，他评了这个中央电视台呢评了一个叫感动中国的一个节目，这个感动中国的节目呢啊 评出十大感动中国人物，其中有一位啊，就是一位孝子，他这个孝行啊，感动全中国。啊，这个人叫田世国啊，是广州市工作的啊，这是我自己我家乡哈、啊、广州市啊工作的一名律师，啊38岁。那么他的母亲呢、啊，患了这个肾病啊，患了这个尿毒症。那么医生建议说，最好的治疗方式呢，就是移植一个人这个新的肾脏。结果呢，家里呀 也不一定能够啊买得起肾脏。结果呢，他这个田世国毅然决定啊瞒着他的母亲啊捐出自己的一个肾脏。啊，后来在啊2004年9月啊，这个他们母子啊在上海啊医院呢、啊换肾的手术啊成功了，啊两个人呢都平安出院。啊，至今为止啊，他的母亲还不知道啊自己身上的新的肾呢、啊、是来自于他的儿子的。啊，所以我们可见得，你看这个孝子啊，能够把自己的肾脏捐出来啊供养啊自己的母亲。啊，这样的一种孝行啊，真的让我们非常感动。啊，可是啊，父母的恩德啊，啊不是这样子就能够报尽的。啊，你这个佛说啊，啊不是说献出肾脏，你献出骨髓啊，甚至经百千劫啊，还是不能够报尽啊父母的恩德。啊，所以呢，父母啊，哪怕跟我们过去啊再大的深仇大恨吧，啊再多的不是啊，再多的过错啊，做儿女的还是应该呀、啊、孝养父母啊。所以这个呢，只有靠教育啊才能够转化啊，才能够让你这些儿女们呢、啊、能够呢真正发起孝心啊。所以唯有靠啊圣贤教育啊，才能真正解决，才能真正化解啊过去生中的那些怨恨。所以呀、啊、教育很重要啊。请翻页，这个《礼记》上面讲啊，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就是因为啊一个国家啊最重要的就是教育，所以要把教育啊啊圣贤教育啊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啊。那么教育又以什么为首要呢？啊，叫什么为首要呢？啊，请翻下页。啊，这孔子已经给我们回答了，他在《孝经》当中讲了，啊，一开头开门见山就讲，啊，夫孝啊，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个孝啊，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呐。啊，所以一切的圣贤教育啊，都是从孝道开始的。啊，这是一切圣教的根源。啊，所以啊，啊，又回到我们刚才的题目啊，啊，轮回到底怎么来的？啊，可以说，都是呢，这些讨债还债，啊，报恩报怨，而由来的。啊，在这里呢，我时间的关系啊，只有剩下大概10分钟啊，我想给大家很快的再报告啊，一两个案例。啊，可见的可能这个案例啊还是太多了，啊，这个6个小时还没有讲完，将来有希望啊能够啊这个有这个因缘能够再来这里啊给大家更详细的报道啊。那么请翻页，啊，那么我这里介绍的是一个啊英国牛津大学心理学的博士啊，叫做伍尔格博士，他的这个案例。啊，那么这位著名的心理学家也是轮回学家呢，啊，他的啊其中一个案例啊是叫做波拉啊波纳，他的一个病人。那么我就简单说了，这个病人呢，他呢就由于这个要治心理的病症啊，所以呢他呢就请这个医生啊帮他催眠来看前世。原来他的前世啊 啊，有一生呢做了一个在很原始的一个部落里头的啊一个母亲。那么这个母亲呢刚刚生了一个小婴儿，但是因为呢部落里呀、很缺乏食物啊，大家很饥饿，所以呢这个母亲呢居然呢拿着斧子啊把他的小孩这个婴儿啊给劈了啊，就充当了食物。那么就在那一世里头了，这个做母亲的呢就被一些野兽给咬死了啊，给吃掉了。完了之后呢，紧接着第二世啊，这个做母亲的呢在下一世里啊又出生在一个原始的部落里头啊。那么在那个原始部落里面呢，也是由于饥饿的问题啊，那他的母亲呢也是把他这个小婴儿杀害了啊。而且呢他看到啊在下一世啊，他作为小婴儿出生以后啊，杀害他的母亲呢正是呢他前世啊被他所杀的婴儿的转世啊。所以大家听明白没有啊，就是前世这位母亲杀了自己的小孩啊，然后呢小孩转世又做了他的母亲，又杀了他。所以那个因果报应啊真的是太上感应篇所讲的善恶之报啊如影随形啊，就像影子跟着你啊那么样的快速啊，那么样快立竿见影啊。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跳过这个第二个案例哈。那么在探索轮回的由来里头呢我再给大家简单的再介绍两个案例啊，最后来做一个总结。又回到史蒂芬森教授啊，这位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著名的轮回教授啊，轮回学教授啊，他的案例。他讲的这个是查尔斯·波特啊，是一位美国阿拉斯加的一位土著印第安种的一个人。那么简单说呢，这个人呢他呢这个能够记起自己前生。他说他的前生呢也是在一个印第安的这个部落里头那么再一次这个印第安的氏族战争当中都是印第安人打印第安人呢这个战争当中呢是被对方的一个敌人呢用长矛给刺死的，那是他的前世。那么他呢被刺死的那个地方那个长矛刺穿的部位是他的右肋肋骨那里所以他这一生呢那个右肋的地方还长着一大块的胎记那个胎记呢是一个棱形的形状，就像长矛刺到体内的那个伤口的形状那我们昨天有谈到史蒂芬森他这种所谓胎记理论这是他的一个案例。那么这个案例特别的是呢这个人呢能够回忆前生被刺死他还能够认出刺死他的那个敌人就在他这一生中也是他一个亲戚是谁呢在这一生中是他的妈妈的舅舅，而且呢这个他这个妈妈的舅舅就是在这个同一生中就刺死他的，所以他这个等于他的舅公还活着当然年纪已经很老了，因为呢等于他活到呢那被这个被他刺死的那个人已经转世了还又转到他家里来了所以当然我们可以想而知他这个记起他前世对他的舅公一定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所以这个姻缘关系那都是这个讨债还债讨命债还命债请翻下页所以在这个佛教著名的经典大佛顶首楞严经里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汝负我命啊，我还汝债，以是因缘啊，经百千劫，常在生死啊。”啊，所以就是你欠我的命啊，啊，我就来还，啊，啊，这个啊，我就来讨债啊。这个你欠我的债呢，啊，你也得还啊。这生生世世啊，就在这种啊，这个债务关系的纠缠当中啊，啊，来轮回。好，请翻下一页。那么史蒂芬森的另外一个案例呢，啊，讲的是缅甸的啊一个女孩啊，叫做婷婷明。婷婷明呢，是1960年6月6号生于缅甸的啊平马纳。那么她的父亲呢啊叫拉皮啊，母亲呢叫桑。那么这个拉皮呢，他的前妻呢，啊，这个叫做慧，是他现在现任妻子的姐姐，啊，这个关系，啊，那么他第一任这个妻子啊，叫做慧呀，啊，后来呢就死了，啊，那么死了以后呢，啊，这个他的妹妹啊，这个死去的这个妻子啊，这妹妹呢，后来呢就。啊，梦到了他的姐姐。啊，这都是史蒂芬森的调查的这个科研成果了啊。那么在梦中呢，啊，这个姐姐啊就对妹妹说，啊，说我要跟着你，啊，因为呢，啊，这个姐姐啊跟她的这个先生啊，啊，在生前呢这个关系很好，就是那个这个夫妻之间感情很好啊，这个如胶如漆啊。啊，那么呢，所以呢，他这个死了以后啊，还要回来报梦哈，给他的妹妹说我要跟着你，说因为这样子呢，啊，才能跟着他的先生。那么他的妹妹呢，啊，在后来啊，大概一年以后呢，啊，就真的就嫁给了他的这个啊先生啊，就作为啊续娶的妻子。那么结婚以后呢，大概啊不久呢，啊这个。这个太太呢就怀孕了，啊，就是这个做妹妹的怀孕了。那么怀孕的时候又梦见死去的那个姐姐，啊，也是这个他这个拉皮的啊第一任妻子。那么在梦中呢，这个姐姐啊又再次表达这个啊愿意跟着她妹妹的这么一个啊愿望。那么这时候呢，她妹妹就在梦里啊就对她说。现在你已经啊不在我们这个世间了啊，那么啊我也嫁给了你的原来先生了啊，你再老跟着我恐怕不太合适吧啊。那但是呢，他的姐姐就在梦里面说啊，这个关系啊已经不像以前那种关系了啊，所以我就是要跟着你。那么后来呢，他的这个啊这个做妹妹的呢就怀孕了。怀孕以后就生下这个女儿啊，这个女儿就叫婷婷明啊，1960年出生。那么当这个婷婷明2岁的时候呢，她就能够讲述啊过去啊她以前那事啊，就是呢啊这个啊拉皮的啊前任妻子啊她转世而来的啊，而且呢她很多的这些证据啊。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调查啊，结果表明呢，确实呢，这个婷婷明呢，啊是啊，实际上是他父亲啊，这个拉皮的第一任妻子的转世啊。那么这里面呢，还有个情节呢，就是当这个婷婷明的父母啊坐在一起的时候，啊，婷婷明呢都表现出一种啊嫉妒的心理啊，就是总喜欢呢。啊，插在他父母啊两个人中间啊，故意啊要把他的父母啊要隔开一样，啊，这当然呢，这种啊表现出一种女人的一种嫉妒心呢，啊，对父母都这样子的，一般的孩子啊都很少是这样啊见到的，啊，所以呢这个例子啊我们就看到了，啊，这个轮回转世这种因缘关系啊真的是啊各种各样啊错综复杂。啊，请翻下一页。啊，这些错综复杂的这些因缘关系啊，其实《楞严经》里面呢、啊， 啊，给我们讲述的就是很简单啊，总不外乎就是这样啊。他说：“汝爱我心，我怜汝色啊，已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啊。”所以这个轮回当中啊，啊，这个男男女女啊，啊，这些由于情爱的这种系缚啊，两个人就捆绑在一起啊，生生世世啊就纠缠在一起啊，轮回啊。或许呢，他这有一世呢，他是啊这个先生和太太的关系，但在下一生呢又不是了啊。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呢啊，由于这样的一种心理还怀着这种啊这种啊情爱呀、啊，所以呢还是啊由于这种这个业力的牵引呢、啊，他还是跟着这种轮回。好，那么我们翻下一页。那么最后呢，我们用几分钟来讨论一下呀，啊，这个谈的这么多了啊，大家恐怕心里面能够基本点头说，哎呀，确实啊，啊人啊会有轮回，啊，而且轮回当中呢，确实是有这些因果的关系啊在支配着，啊，那么比较有智慧的人呢，会更深一步的去思考了，啊，你看我们讲述了这么多这些案例，啊，都是那些啊是个杀人的啊，这个遭惨报的啊，流血的啊，被杀的啊，血淋淋的这些案例啊，没有一个好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想说，轮回既然这么苦啊，你看做人都做得这么苦。啊，那更不要说啊，地狱恶鬼畜生啊，三恶道了，啊，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呀？啊，超越这些痛苦的生生世世啊，流转呐、啊，这些轮回。那么现代当然科学还没有那么进步啊，还没有哈、啊、对这个问题啊来进行研究啊，只能停留在说啊承认有轮回啊，现在这个可以研究到，啊，但是进一步的去深入思考呢？啊，那还是啊要来看佛经啊。所以啊，我们恩师净空上人说啊，这个很可惜，这个现代的科学家没有读佛经啊，啊，如果读了佛经啊，那科学家的这个思维啊，那他们更进步啊，科学会更发展啊。那么人呢、啊、能不能超越轮回这个问题啊，其实佛教里有答案。那么科学家呢也应该在朝这方面发展啊。这个话呢就不是我说的啊，是谁说的呢？是现代的科学之父啊，爱因斯坦说的啊。这是爱因斯坦的一段名言了啊，我把它啊英文翻成中文啊，把它原原本本的抄下来啊给大家看。这是爱因斯坦的原话啊。我们都知道啊，爱因斯坦呢是现代科学之父啊，他所发明的相对论啊，量子力学啊，光电效应啊，那都成为呢现代物理科学的啊这个奠定了根基啊，为现在这种太空物理的发展呢 啊都是起了很重要的啊一个这个基础作用啊。所以他后来也因为这个啊光电效应理论的这个贡献呢、啊、获得啊诺贝尔奖。那么他讲的一句话，他在这个啊、一篇杂志里撰写文章，叫做《宗教与科学》的这篇杂志里，他是这样讲的。他讲到说，未来的宗教啊，这是指21世纪的宗教，将是宇宙的宗教。他这个宗教应当超越个人化的神，避免教条和神学，涵盖自然和精神两方面。啊，它的根基应建立在某种宗教意识上。这种宗教意识呢，来源于宇宙万物合而为一的体验。啊，这个合而为一啊，啊，相当了不起啊！爱因斯坦都能够啊讲到宇宙万物是一体的啊。那么他说，佛教正是以上所描述的那种宗教。 若问啊，最后一句最精彩啊，若问哪种宗教可以应付现代科学进展的需求呢？那么这个宗教便是佛教啊，这是爱因斯坦的原话。所以爱因斯坦呢，他确实真的作为现代科学之父有这个智慧啊，他能够在那个时候就能够指出在这个几十年前就能够指出适合未来科学进展的需求的还是要依靠佛教。所以呢，对于我们刚才所讲的研究人能不能够超越轮回的确实这个只有在佛教里才能真正找到答案。那么要明白人为什么轮回呢，我们呢首先要找到人轮回的根本原因当然这个原因有很多诸位这个可能你们自己呢都有心里有个答案，是吧？但是呢这个根本原因佛给我们说那是因为我们的迷惑迷惑宇宙人生的真相由于这种迷惑呢我们就造业由于造业呢我们就轮转受苦所谓的祸业苦这个迷惑而造业造业而受报这个在轮转不休所以佛一句话就把这个轮回的根本原因给我们找出来了那么我们又会问了既然根本原因是迷惑，那么我们到底迷惑什么呢佛给我们讲最根本的迷惑当然迷惑是很多了这个如果用佛教的那个教理来讲呢有人说是见惑、思惑等等这个尘沙惑、这个无明惑这个惑都有多少种我们暂且撇开不论那是教理的很多。那么如果简单的说，这个迷惑就是迷惑呢爱因斯坦所说的宇宙万物合而为一的这个问题，我们给迷惑了。宇宙的真相就是一体万事万物跟我们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我们如果迷惑了这一点的话呢，那么心里起了个妄念那就叫无明认为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一体的，这是无明。由于无明呢产生执着分别就分自分他分你我分自他从而产生了自私自利的念头甚至呢损人利己造无量无边的恶业当然呢由于造恶业就要受果报所以呢生生世世轮转受苦所以根本的迷惑就在于迷惑这个我们是生命的共同体那么这个共同体是哪里来的呢这个生命共同体佛经给我们讲是唯心所现我们这个宇宙是一体嘛，可是这个一体呢又是呢我们的心佛教讲自性所变现出来的那么这个心性就在这一念当中能变现虚空法界，能变现宇宙万物。那么如果大家问了，变现的这个宇宙万物的时间有多长呢？那么实际上佛给我们讲真相它的这个时间呢就是一念之间这个宇宙万物一下子现出来了我们的这个心自性所现出来的。可是现的那个时候呢又同时很快呢瞬间当中呢它又熄灭了，完了之后又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呢又变现一个法界整个宇宙呢又随之而产生 啊，就像我们呢进了黑屋子里，哈、啊，一开灯，哈、啊，灯全亮了，整个屋子里的全部都显现出来，啊，看得清清楚楚。完了，马上又关灯，啊，屋子里又黑了，啊，然后又一开灯，哎，灯又亮了，屋子里又看得清清楚楚，又关灯，哎，又黑了。这个念头就像这样子，一开灯啊，一关灯，啊。一起一落之间呢、啊、那个速度啊快的呀、啊、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觉察啊，叫刹那生灭啊，这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因为呢它这个开灯关灯这个速度太快了，所以呢啊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就我们就说佛就说啊不生不灭啊。其实不生不灭不是说真的没有生灭，而是生灭的速度太快，而其实是刹那生灭，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其实是不生不灭啊。这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因此我们看，我们晓晓得这个爱因斯坦所说的宇宙万物合而为一呀、啊、其实合而为一啊到哪里去呢？就是到了我们念头当中，这一念自性啊，就是整个宇宙万物的啊原点啊，就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啊，合而为一就依到这里来了啊，这叫这个归到自性当中。那么有这个宇宙人生真相，如果是迷惑了的话呢，那么就像刚才讲的，你就会分自分他啊，这个起妄想分别执着啊，你就会造业啊，你就会受报啊。所以佛啊真正能够了解这个宇宙人生真相呢，他就不迷惑啊，那么他也不造业啊，当然他也不会啊这个受这个果报啊，不会受他自己造业的果报啊。但是呢，因为佛为了救度众生呢，又示现因果给我们看啊，所以佛也不坏因果啊。那么我们谈到这里呢，那都是谈的是佛法的所谓的啊宇宙人生真相，其实谈总归谈啊。其实诸位呢，即使现在明了了啊，你恐怕走出这个大厅呢、啊、你就把它忘掉了，又迷惑了，又造业，又受报啊。所以我们的这众生由于习气啊，啊，是你即使是明白有这么一个回事啊，你要把这个念头转过来也是很难很难的啊。所以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办法超越轮回呢？啊，办法还是有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啊，他真是啊这个大慈大悲呀、啊，就知道我们这些众生啊业障深重啊，就是明白了他你也转不过来，所以呢他就给我们开出特别法门啊，那就是啊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念佛法门呢、啊、其实那个理是很深的啊，假如不通不明这个明了啊这个自性的道理啊，你很难对于净土法门呢、啊、有深刻的领悟啊啊。所以我们要念佛啊，佛是让我们呢、啊、从根本修啊。什么是根本呢？我们的念头是根本的啊。我们讲说这个宇宙万物啊啊合而为一啊，其实那个这个一的本体是我们的念头啊，所以就要从我们念头起修啊。所以呢他让我们念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念呢就是净念。那么就在念阿弥陀佛这个净念，一念一念的念下去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么念下去啊，就不知不觉的啊，你的这个念头呢就沉静下来了。当你的念头沉静下来啊，这个澄啊澄清啊，我们这里有个澄清湖啊，是吧，就是那个澄清啊。当你的念头澄清下来的时候啊，像三十细念想如这个清水珠啊到的这个浊水里面啊，一个这个一步步的往下沉，你的水就清洁了，你的心也清洁了啊。那个时候那个念呢就叫净念。那么我们问了，这个净念 他也要变现法界呀、啊，他变现什么法界呢？那就是极乐世界了。所以极乐世界叫净土啊，啊，所以净土是唯心所现的，啊，它也是唯心净土，啊，所以这个道理确实很深，啊，那么诸位呢，能了解就了解，啊，不了解呢，啊，佛说也没关系，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就算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这么念下去啊，哎，你也一样达到这个净念，啊，只要是净念，你也一样能够现出极乐世界。啊，所以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啊，我们就是靠着这个念佛这个净念呢、啊，佛就在我们念头里头出现，啊，接引我们往生，往生到哪里呢？还是我们念头所现的极乐世界。啊，所以古德说，生则决定生，去啊，则时不去啊，没去啊，都还在你那一念所现的法界里头。啊。但是生呢，又决定生了极乐世界。为什么？你念头所现的就是极乐世界，你念着佛的，啊，所以这个法门是特别法门，啊，它就在这么样一种啊，这个它叫暗合道妙啊，暗暗的，你就自不知不觉的，就是念着佛呢，哎，你就念到极乐世界里去了，啊，所以这个法门呢、啊，确实，啊，是可以帮助我们业障凡夫的众生。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可以永脱生死轮回啊，请翻译，好，再翻译。所以啊，佛他跟我们讲啊，我们这个众生啊，业障深重的众生，唯有靠这个念佛法门才能够得度啊。这个无量寿经上讲，当来诸天人民啊，一切寒灵皆依此法而得度脱啊，那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啊，所以呢，最后呢，啊，在结束语啊，啊，我就给大家结束啊这三天来的报告。我的结束语是三点啊，简单啊。第一，这个大量的科学证据啊，为我们揭示啊，灵魂决定存在，啊，轮回呀，决定真实。第二点呢，在轮回当中啊，啊，是受这个因果业力来支配的。第三呢，真正的最殊胜的因果啊，那就是念佛是因呢、啊，成佛是果。所以诸位想要永脱生死的轮回的苦海啊，啊，唯有啊靠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最后呢，请祝各位啊，啊，好好念佛，啊，将来呢，同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谢谢大家。